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最理想的当然是通过八蛛矛将他吞噬而死，那样的话不但能够杀死深海魔鲸王，我的魂力也能够借此突破，而深海魔鲸王转化成人形，我就要趁着深海魔鲸王对我的实力不了解，凭借大须弥锤的奥义九锤连用，彻底将其毁灭。但就眼前的形势来看，我的计划显然又被破坏了。 唐三对付深海魔鲸王的计划不止一套，此刻他也绝不是没有收获的。深海魔鲸王已经受伤了，愤怒的咆哮从他口中响起，只见他猛一按海水，整个人如同是炮弹一般飞向唐三，身体上在空中，庞大的紫色光芒已经在他身体周围凝结成一个巨大的光球。与此同时，在他背后，一个庞大的深海魔鲸虚影浮现出来，他已经动了真火，这一击再不是试探。深海魔鲸王身体所化的紫色光球瞬间与他本体脱离，化为两柄巨大的紫色战锤，体积丝毫不逊色于唐三手中的昊天锤，全身的能量完全内敛，就那么朝着唐三飞了过去，看上去竟然像是要和唐三肉搏硬拼一样。千万不要小看这肉搏硬拼，能量完全内敛的近距离攻击才是强者将自身攻击力最大程度发挥出来的方法。如果两者实力接近的情况下，一方选择了这种危险的攻击方式，另一方是没有别的选择的。因为如果你用能量攻击，对手内敛的能量能够轻易破开，很难伤到对手。 和我近距离战斗吗？好，那我就成全你。 又是一颗坚挺金苍蝇吃下，唐三毫不躲避地迎上了深海魔鲸王，左手锤，右手三叉戟，眼看着两人即将碰撞在一起，唐三的身体虚幻般一闪，深海魔鲸王只觉得眼前一花，唐三就已经来到他侧面，手中海神三叉戟前点，冰冷黝黑的大戟已经到了他腰部位置。但是深海魔鲸王的选择也让唐三吃了一惊，他竟然不闪不避，任由唐三的海神三叉戟刺向其腰间，双臂却将那对深紫色的八棱梅花锤挥了起来，朝着唐三当头砸下。这一下要是真的被他砸上了，唐三的灵魂恐怕都会被震碎。深海魔鲸王这对锤子当中可是包含着他强大的能量， 这家伙是要以伤换命啊！他有那能量凝聚的铠甲保护，我这一挤下去肯定杀不了他，但他这两锤要是砸实了，我可就完蛋了。如意算盘倒是打得好啊。 唐三当然不肯这样交换，无奈之下身体在空中暴退，脚踏鬼影迷踪，这才闪开了深海魔鲸王的一击。深海魔鲸王得理不饶人，瞬间跟上，双锤在空中挥舞起来，借着先前的攻势顿时将唐三压制在下风。他这一对八棱梅花锤虽然没有什么章法，但胜在势大力沉，速度又奇快无比，在他自身庞大的能量作为后盾的情况下，竟然逼迫的唐三节节后退。 这深海魔鲸王太狡猾了，他利用自己身上的铠甲优势，根本就不闪躲我的攻击，一味猛攻，我的整体能量本就逊色于他，这样一来完全被他压制在下方， 一时间只能通过不断后退来闪避，就像先前他用大须弥锤压制深海魔鲸王一样，现在反倒是他处在了危险境地。要知道被压制的时间越长，对手的气势和积蓄的持续攻击能力就越强，也就越难以翻盘。面对深海魔鲸王这种等级的对手，要想等待对手失误，那无疑是痴人说梦。马红俊在不远处看得大急，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实力和正在战斗中的两者相比实在相差得太远，就算是冲上去也不会有任何作用。即使在如此劣势之下，唐三的表情依旧十分平静，只是不断地后退闪躲着。深海魔鲸王的速度再快，但想要攻击到有宁荣荣速度增幅又有鬼影迷踪技巧的唐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深海魔鲸王嘴角处已经流露出了狰狞的笑容，唐三的闪躲他固然没有办法，但是他这每一锤挥出可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无形的能量正在编织着一张大网，只要再多挥出几锤让这张大网完善起来，唐三想要躲避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就在深海魔鲸王自以为得逞，眼看要将唐三毁灭在手中的时候，突然唐三的身体毫无预兆地消失了。 消失了？怎么可能？ 他的精神力瞬间全开，由于距离如此之近，他又是将自身精神力凝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几乎是一瞬间就锁定了唐三。但是他的攻击动作也不得不迟滞片刻，深海魔鲸王那张巨大的网已经编织得很完美了，可唐三又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的精神力一直都在仔细地侦查着周围的每一分变化，以他的鬼影迷踪的精妙，早在深海魔鲸王出第一次攻击的时候就有机会脱离深海魔鲸王的攻击范围。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正是为了让自以为得逞的深海魔鲸王大幅度地消耗自身能量，借助瀚海护身罩瞬间隐身，唐三自身又没有发动攻击，深海魔鲸王自然看不到他了。如果拉开一点距离的话，就算用精神力，深海魔鲸王也不可能找到唐三的踪影。 等的就是现在。 对唐三来说，一瞬往往都是永恒，战场的局面也就在这一瞬出现了变化。昊天锤收回，八蛛矛收回，唐三整个人就像是一颗陨石一般，在海神三叉戟的带动下从天而降，从深海魔鲸王编织的大网最后一道缝隙处钻了出来。与此同时，蓝银皇武魂释放，一根长长的蓝银皇如同蓝金色闪电一般朝着斜下方飞去，而得到了唐三通知的马红俊早就已经等在了那里。当深海魔鲸王的追击到达前的一瞬间，唐三已经借助蓝烟皇的拉扯，如同违背了重力原理一般瞬间加速，眨眼的功夫就回到了马红俊身边。费尽心机营造的机会就这么没了，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好受。深海魔鲸王明明感到自己的实力在唐三之上，可就是拿唐三没有办法，这种感觉绝对是痛苦的。煞气从深海魔鲸王眼中一闪而没，半空之中他猛地一旋身，左手中的紫色八棱梅花锤已经飞了出去，直奔唐三追击而去。与此同时，他的右手锤也飞了出去，但却并不是指向唐三，而是锁定了小白背上的宁荣荣。他早已看出宁荣荣的存在乃是唐三能够与他持续抗衡的重要原因，要是能够将宁荣荣击杀，再杀唐三就要容易得多了。魔魂大白鲨与史莱克六怪也进入了他的海域，他怎会不知道呢？此时正好找到这个机会，在愤怒之中发起了凌厉的攻击。面对深海魔鲸王抛来的大锤，唐三双手握住海神三叉戟，一圈一挑，依旧是那一记无定风波，将紫色大锤卷入空中，同时切断了他与深海魔鲸王之间的联系。这就是无定风波的厉害之处。 我切断了你的控制能力，你的技能攻击再强又怎么能发挥呢？ 马红俊在唐三的示意下，双手同时按上了他的后背，强烈的凤凰火焰顿时疯狂地涌入八蛛矛之中。在唐三的控制下，八蛛矛没有转化这部分能量，而是将其快速地凝聚在自己的矛锋之内，以其神级的能力暂时封印了这部分凤凰火焰的能力。而在输出凤凰火焰的时候，马红俊身上亮起的正是他那最后一个魂环，第八魂环。迅速的输出之后，马红俊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吃下两根大香肠，这才重新变回七手火凤凰形态，远远地飞了出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唐三的八蛛矛不可能长时间储存那么疯狂的凤凰火焰，当他让马红俊将凤凰火焰注入自身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到了他要发起总攻的时刻。而深海魔鲸王因为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发动攻击，行动必然会有所迟滞，所以他根本无法阻止马红俊将凤凰火焰能量传给唐三。更令他心中吃惊的是，原本他以为必定会在自己那一锤之下陨灭的宁荣荣，一点也没有受到他攻击的影响。戴沐白和朱竹清等待这一击已经等了很久，唐三早就猜到深海魔鲸王有可能会向他们发动攻击，而因为唐三与他的战斗，深海魔鲸王必然不可能使用太复杂的攻击手段，譬如蓄力大范围攻击之类，因此有戴沐白和朱竹清的守护就已经足够了。巨大的幽冥白虎展开双翼出现在半空之中，与那紫色的大锤撞击在一起，庞大的能量波动将幽冥白虎砸到海面上。不过深海魔鲸王这一击也注定了无功而返。两名魂斗罗级别强者发动的武魂融合技，在一瞬间释放的能量是相当可观的。 更何况为了确保挡住这一击，他们还各自吃下了一颗坚挺金苍蝇，将幽冥白虎的攻击提升到不逊色于巅峰斗罗的程度，分心下的深海魔鲸王又怎么可能得逞呢？ 你的对手是我。 唐三冰冷的声音在深海魔鲸王耳中响起，接连发动强势攻击，就算是深海魔鲸王这种级别的实力，体内能量也有所不补，不得不喘息一下。而就在这时，唐三已经回来了，他左手之中昊天锤已经再次出现。而令深海魔鲸王瞳孔剧烈收缩的是，这一次唐三身上剩余的六个魂环同时炸开，无比庞大的暗赤金色光芒完全凝聚在那昊天锤之上。而从唐三背后隐约浮现出了一个暗红色的身影，这个身影和唐三以往释放的海神有所不同，海神是高大魁梧的，而这个身影却显得有些纤细，但却要更高，冰冷的气息完全是由实质的杀气凝聚而成。对于这份异象，唐三将其归结为杀神领域在注入天文数字的能量后出现的变异形态，炸开六个魂环带来的能量实在太庞大了，充斥在昊天锤的每一个角落，也自然充斥在杀神领域之内。这异象的形成正是杀神领域内光芒的释放，使用大须弥锤的情况下同时炸开六个昊天锤魂环，还包括三个十万年魂环，哪怕是在面对千仞雪时，唐三都没有这样做过，可以想象他这一击的强大会达到怎样的程度。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